不是每次都需要你。把责任放一旁，今晚你不用再勉强自己扛那么多，你可以承认自己真的累了，不用再背着所有的期待，所有的应该，所有不能倒下的压力，先让自己回到被照顾的位置上。今晚不用再要求自己撑住全场，不用再要求自己有精神、有能力、有余裕去顾好一切，先把那些消耗你的责任暂时放下来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现在先睡吧，责任先放一旁，身体会在休息里慢慢补回来。Thank you. Thank you.